到小咪呢，就会很快乐。欢迎来到小咪呢故事会。嗨，亲爱的小朋友们，欢迎你们来听欣荣姐姐讲故事。欣荣姐姐爱看书，脑袋里装满了各种各样有意思的故事。今天我要讲的故事叫《胸有成竹》。胸有成竹，这个故事说的是一个画家非常喜欢竹子，也偏爱画竹子。他笔下画的竹子特别生动，就像真的一样。为什么他能画得那么逼真呢？据说是因为他在画竹子之前，早已在心中有了一幅竹子的形象，这就是胸有成竹。小朋友们想知道他是谁吗？他又是怎么做到画竹子之前就胸有成竹的呢？听欣荣姐姐讲给你们听。这个画家名叫文同，他与著名文学家苏轼同时代，都生活在北宋，而且他们俩还是表兄弟。文同是哥哥，苏轼是弟弟。文同的竹子画得非常好，远近闻名，所以很多人都不远千里，从很远的地方慕名而来，请他画竹。文同爱竹子，所以才会喜欢画竹子。他和苏轼一样，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，就是可以没有肉吃，但却不可以住的地方没有竹子。他在自己住的庭院里亲手种了一片竹林，早早晚晚与竹子为伴。他还在故乡修建了一座房屋，并用竹子来命名，取名叫墨君堂。墨就是墨竹，就是文同最喜欢也最擅长画的一种竹子，他也因此被称作墨竹大师。他喜欢品味竹子，经常在竹林中一边散步一边观察竹子，竹子也是他喜欢的美食。小朋友们看，竹子几乎就是文同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。文同仔细地观察竹子，所以才能把竹子画得栩栩如生。竹子一年四季都是绿色，春天是嫩绿色，夏天是深绿色。如果不缺水，不缺养分，秋天和冬天也是深绿色。文同也是一年四季，不管什么天气，无论是刮风下雨，还是骄阳似火，还是冰天雪地，都要观察记录竹子生长的情况，四季的变化，竹笋成长的细节，枝叶伸展的姿态。他认真的样子简直就像是走火入魔了一般。有一次电闪雷鸣，狂风大作，眼看着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。文同一想，这正是个好机会，可以观察风雨当中竹子的样子。于是别人都纷纷往家跑，可他却顶着倾盆大雨从家里往山上的竹林跑。到了竹林，他就目不转睛地观察起竹子来。就这样，文同长年累月地认真观察，细致研究竹子， 而且一有时间就在家里揣摩着如何画竹子。时间长了，他对竹子就非常熟悉了，闭上眼睛都能想象出竹子不同的形象来。不同的天气，竹子会有不同的颜色、姿势。月光下的竹子比阳光下的竹子更像一个翩翩起舞的少女。山野中的竹子与庭院中的竹子比较，更加自由自在地快乐成长。同时代的诗人晁补之称赞他：予可画竹石，胸中有成竹。就是说他心中有完整的竹子。这也就是文同自己主张的先胸有成竹，再动笔画竹。后来人们就用胸有成竹来比喻有准备的做一件事情，并且因为有了很好的准备，才有把握可以把事情做好。像画家文同，为了画竹，他不禁爱竹，平时认真细致地观察竹子，而且还亲自种竹子、养竹子，抓紧时间练习画竹子，这样才做到了胸有成竹。所以，熟练地掌握一个本领，需要平时点点滴滴的学习积累，用心观察和反复练习，一样都不能少哦。